好，一支球队往往要有好大嘅默契，先会有好嘅化学作用啊！嗱，最近咧，《环球时报》就话啦，喂，香港反对派咧就成日用嗰个咩国歌法啦，去恐吓市民。哇，唉，冇嘢嘅，边有咁严重啊？你啲反对派乱咁噏嘅啫。喂，但另一边厢咧，阿梁爱诗就话啦，喂，如果国歌法咧喺本地立法前啊，出现大规模嘅侮辱国歌行为咧，嗱，国歌法咧嘅草案咧就可以加入追拨期啊！喂，咁你边样系真噶？你哋夹好啲先啦。我系强哥新华者八期。 内地高校咧，每个城市嘅分数咧系唔同嘅，有啲城市合格分数线系比较高，有啲又比较低，造成咧俗称高考移民嘅现象啊，即系学生咧务求迁移户籍，提高合格机会。同样嘅例子咧，其实喺成人社会咧都一样系不断发生嘅。世界上每个地方嘅城市民主程度、自由水平、政权嘅文明高低亦都系各不同，所以好多人呢亦都揾个更加适合生活嘅地方啦。当中呢，移民市场上面最活跃嘅民族当然系我哋中国嘅朋友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返嚟今次嘅强哥 新闻者。 好啦，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咁就点啊，近排冇唱国歌啊。 我就 晚晚六点零钟都有听到㗎囉。 不过唔好识唱国歌嘅。即係我哋上次嘅节目啊，八旗咪喺度都有讲嗰啲国歌法。咁啊，追溯期还追唔追溯期嘅另一件事啦。即係我都系嗰一句，你如果真系一个值得尊重嘅嘢，你唔使讲我都好尊重。我而家呢睇波呢，而家你都睇波㗎啦。咪有嗰、那个类似默哀嘅仪式嘅。我真系自动自觉地。 嗰个唔系默哀嚟㗎。 默哀系咩？ 你个默哀，你个默哀定乜嘢？定个歌？ 默哀 系 啊，我话即系唱，即系嗰啲即系开播之前， 有啲可能有啲咩事件啊？ 可能默哀，可能系纪念军人啊，啲、总之系全场静晒嘅。咁我都真系自动自觉地咧，我系都唔出声咁样喺度睇下佢呢个仪式，因为如果你现场去经历过啲仪式咧，其实系几震撼嘅， 几万人一齐， 系啊，几感觉。我记得喺香港大球场嗰次，有一次系啲外队嚟嘅时候咧，都试过嘅。咁就系一啲唔记得默哀啲乜嘢啦。咁但系香港人啦、其实佢哋事前唔需要经过任何嘅教育，亦都冇人去话喂你唔默哀咧就有啲咩问题啦。咁但系自然咧。就全民真係靜晒， 呢個就係從心底裏面去尊重呢件事。 震撼嘅，即係嗰一分鐘咧，我真係會喺度諗啊，係即係紀念緊呢一個人。係啊，大家都即係好認真去看待呢件事。我係有企喺度添，咁係唔需要咁樣去教你，唔需要話喂你唔默哀就懲罰你咁樣，亦都冇人會突然間喺度搞事，抵死啊咁樣，唔會噶嘛。你係自然就唔會咁做，咁你就真係要檢討下啦。究竟你而家係啦國歌法，究竟係你係咩事會令到大家咁？中意去反對就國歌 啦。係啦，今日咧我哋又唔再講國歌法啦，因為咧我驚我即係上次你哋唔咧我唔喺度啊，咁你哋有唱蘇玉言啦。今次我啲外國嘅粉絲喺度咧，我驚同你哋打交。 緊要我有士巴奶 咁咧，即係我係啦。咁 我哋講翻啲例子少少啊，知道八旗咧就今節咧就想講一啲係关爱啊， 系因为 大爱啊， 因为佢都老啦，即系佢关注。 希望第日搭巴士嗰阵有人让座俾佢，所以我明白八旗嘅想法。 嗱，即系我觉得咧，就系咧，我觉得咧，头先 M J 讲得啱嘅，好多嘢要从心而发嘅。咁你近年咧就好多，即系咁啲你搭巴士有关爱座啊，搭地铁有关爱座啊。咁咧啱啱我睇到讲新闻啊，香港有咧新闻。咁咧嗱就系例话一个人啦，咁咧话佢个女咧有个叫天使综合症，咁天使综合症即系讲紧话即系好多时就即系可能啲情绪啊或者行为唔系好受控制咁嘅样，即 系 好似有少少阿 Vin 咁嘅，即系佢想闹人就闹人，佢想掟嘢。掟隔篱台啲嘢就掟， 系失控， 真系失控， 系啊，冇病啊，正常啊， 唔系即系嗰啲口多事咁样啊，你口多事，你口多事咁样啊， 即系控制唔到自己情绪啦。 咁跟住咧，跟住佢个女咧就因为有呢个病咁样样，咁咧就即系阿老豆咧就话：咦，唔系喎，你咁样咧，即系搞到我成日带唔到你出街食饭，因为啲食客啊，即系嗰啲其他啲餐厅歧视佢。咁即系所以佢发起咗一个运动。就系咧，希望啲餐厅咧，依家成立即系整一啲叫关爱桌啦，即系关爱台啦，出嚟咁嘅样，就俾啲人去坐，即系或者俾佢呢啲即系所谓患之啲咁嘅天使综合症嘅患者去坐咁嘅样。 即系我如果用精神病人就可能有啲侮辱成分，即系用一啲同正常人有啲唔同，喺社交场合上面可能会有啲 失宜嘅人啦，系啦，俾一啲其实呢个我觉得系嗰、那个 concept 系好啊，但系喺香港真系难、啊， 地方太细，可能里面得嗰十几二十张台坐爆晒咁样，即系佢点会特登去画一个位去俾你做呢件事？ 唔系，除咗成本之外咧，我觉得系人系好紧要嘅，即系而家我第一次知，即系啱白琪咁样讲我先知。你而家如果佢冇咁讲过，用完全未接触呢件事咧、我到餐厅见到啲人咧喺我隔篱，知香港几逼噶啦，我系会惊嘅。 同埋咧嗱，我补充少少资料先啦、就系咧，其实咧依家有一啲餐厅咧已经系即系提供呢个所谓讲外出啦。咁、有啲餐厅我都未听过名，但系有啲出名少少嘅，例如乜嘢咧？例如湾仔个叫湾景厅啦， 系 嗱呢个出名啲咁多嘅，有个仲出名银龙，银龙茶记啊， 茶记都摆到啊， 系啊，但佢话有我未见过，我未听过。 佢啲关外场咪俾大陆人坐嘅， 应该唔系，应该唔系，因为佢真系话 呢啲 case 要俾间房佢噶啦。 就唔系一个公开嘅，大家一齐坐大厅咁样。 系啊，因为其实佢唔系净系佢间餐厅控制到嘅，嗱又好难即系喂四张台唔做生意，咁啊等你隔住咁样，即系叫做分隔人群咁样啦，又好难啊！俾间房佢就 OK。嗱，呢样我真系支持嘅，即系系啊，呢啲你想象下佢本身呢啲屋企人其实都好难去照顾佢噶啦嘛，咁佢都有正常社交都要食饭咁系有要咁样嘅空间，但系。实体行起上嚟系有难度。 其实我觉得一个所谓嘅关爱精神啊，尤其是喺传统嘅中华文化里边啊，我哋唔好讲当代现在嘅中国咁样啊，即系不嬲喺一路以嚟嘅中华文化都会有一个关爱啊嘛。即系譬如我见到你有问题，邻里间又好，朋友间好，会主动去帮你话乜嘢，唔需要特登划分一样嘢，就系、是、你要关爱我呢、這个 case， 你就关。即系我觉得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咗，即系你以前坐地铁。大家会见主动见到有个人需要坐，你会让座俾，唔需要刻意划一个位叫关爱座。 同埋呢个关爱桌咧，其实网上边咧即系好多争议嘅，即系包括喺高登、连登啲 Facebook 都有啲争议噶啦。即系因为咧嗱，头先 MJ 讲得啱嘅，如果佢有机会嗰阵骚扰人咧，有间房俾佢就 OK。咁你香港嘅有几个餐厅会有咁多呢啲房啦，系咪先？咁又要整啲关嗱，因为咧佢嗰啲病人咧，某程度上嗱，我唔系任何歧视或者我系去觉得呢啲人唔好，唔系咁嘅意思，但系我觉得咧，我哋要关顾呢啲人嘅同时咧，都要关顾翻啲所谓正常人。嗱，你试谂下啦，有啲关爱桌，有啲咁嘅人坐喺度啦，即系咁佢又可能咧，真系未必控制，好似阿 Win 咁控制唔到自己嘅，乱咁闹人掟人嘅。其实你隔，如果你唔小心掟咗隔篱台嗰啲人，或者掟咗即系附近嘅人，咁其实咧，某程度上。呢啲咪叫逆向歧视咯，会唔会咧？即系逆向歧视，即系歧视咗我，我普通食客嚟。 所以我觉得系咯，空间啊，教育都系要嘅。即系如果我明知佢系一个咁嘅人，我亦都如果唔系太大伤害性，你话掟到我咁，梗系会有啲问题啦。你话唔系太伤害性，我可能可以接受到嘅。即系佢喺我侧边，我喺度食饭，佢系咁闹我。咁我食饭都食得唔系咁开心啊，帮我走咯，咁冇办法，你有病咁样。 咁呢个都系头先我所讲咯，呢、這个嘅关爱文化其实系点样去。其实好简单嘅，换位思考、你站喺人哋嘅立场、人哋嘅角度，佢系有个咁嘅毛病，你点样去喺佢嘅角度去谂呢件事？ 但宣传呢个好困难，我相信好困难、尤其是喺香港啊，香港即系唔好话啦，正常同正常之间都大把阿桥啦，都大把觉得喂，你行路行得咁慢，你把遮怼到我啊， 系啊系啊， 几多嘅冲突啊？咁莫讲话要大家去 包容、 包容呢啲人系啦，我觉得而家呢一刻嚟讲，即系如果呢啲餐厅咁样去做咧，我好支持，但我都好明白喺而家嘅资源之下咧，真系困难。 嗱，我呢样嘢我会激进少少嘅，即系我会觉得，即系我承接翻我头先所讲嘅观点啫，就系、是要我去关爱一啲有需要嘅人。唔系一个问题嚟嘅，问题就 系 你唔可以因为咁样而剥削咗一啲普通，即系一啲所谓正常人。因为其实佢依家行为就啦，其实好简单，即系我拉远少少啊，我讲依家地铁或者巴士嘅关爱座，其实有少少矫枉过正嘅， 就系歧视咯，即系歧视咗我哋依啲正常人， 系啦，即系你基本上咧，依家就算咧，隔个车厢好多人， 唔敢坐啊嘛， 即系两个人冇人，即系冇人够胆坐嗰两个位嘅，咁其实咧某程度上，第一浪费咗嗰个资源啦，即系呢个空间啦，第二就系。讲紧话， 点解要咁样变咗批斗座啫？ 系啊， 批斗座真系 极端咗嘅，我觉得系。即系我觉得香港人本身即系都 OK 嘅、嗯。我见过起码肯定唔止100次，即系有人要坐嘅话，老人家咧，尤其是系啦，大肚婆啊咁样咧，大部分都自动自觉让出嚟嘅。Even 唔好话咩啦，而家内地都 OK 嘅，帮内地讲翻几句说话，进步咗嘅，都有人让座，但系冇咁多，但系唔至于话冇嘅。 系，因为呢个始终系传统中国文化，有我哋虽然系强国新闻者啊，主要都系针对部分一啲系陋习啊，但有一啲系好嘅地方咧，一路以嚟其实中华文化有一样嘢好嘅就系、是，即系始终会包容，即系会觉得或者去照顾一啲弱势社群，觉得佢 老以及人之老啊， 系啦系啦，即系类似咯，会觉得呢个人有问题有毛病，或者我哋要点样去帮助佢，会主动嘅传统嘅中国文化，而家当然唔会啦，而家已经系变咗质噶啦。而家系咩咧？喺突然间要个人扑低喺地下，话千祈唔好扶啊扑街啊！一走去扶佢嘅话，就会点点点咁样，即已经系变咗质噶啦。而家 系嗰个社会制度认出嚟嘅。我而家我依然相信吓，内地嘅朋友都好啦，香港朋友其实暂时都 OK 嘅，唔需要太担心。外朋友都好咧，其实佢哋内心系。系都仲系想帮嘅，咁、但系就即系惊惹麻烦上身，而呢个惹麻烦系制度，即系一啲唔正常嘅事件，令到佢呢个担心先变成咁样嘅啫。 所以依家咧，我觉得系割走咗极端嘅，即系好似强国咁样，佢因为我惊惹麻烦上身，我唔去帮啦。 系啊， 又调翻转咧。例如你香港或者甚至台湾咧，有啲制度呢啲咁嘅关爱座咧，某程度上系矫枉过正，即系你将一啲咧本身系人性应该自然发挥出嚟嘅事咧，夹硬制度化佢，咁咧又变咗咧，变咗咩咧？变咗啲人咧，即系有啲嘢夹硬嚟，即系甚至影响咗一个正常嘅逻辑啊！ 有反感咯，会有反感咯。点解会要让啫？又冇人 啊！即系其实好简单嘅，例如你系可能你喺香港啲大学读书，咁你可能讲紧话你有40个学生或者50个学生，可能有10个或者5个系讲普通话嘅，咁就要就翻嗰个人个普通话啦。 咁其实可能啊， 但系其实呢啲事情每一日香港都发生紧，系啊，咁咧呢啲唔系完全系唔合逻辑。基本上你嚟香港读书就应该用尊。用翻呢度嘅地嘅嘢，我唔系话，我包容，我关爱，唔好用呢啲咁嘅说话同我讲。 呢啲就唔系关爱啦，呢啲就嗱，首先嗰个办学机构，佢为咗呢几个内地学生，全部讲晒讲普通话，呢个已经系一个歪曲啦。甚至见到有啲 case 咧，系嗰啲有啲内地嘅学生，我相信唔系全部啊，小部分。有啲小部分學內學生係直頭覺得自己係攞正牌，你應該就我，你應該點解你會冇普通話去遷就我嚟咁樣講？我都覺得呢啲問題咧，就所以有陣時呢啲就唔係歧視啦，呢啲就係你自己攞架嚟釣，就自己令到人哋去憎你，係啦。我認識得好多喺香港唔係香港人嘅朋友，譬如印度朋友，譬如係一啲外國嘅朋友。佢都会即係佢讲话唔係讲得好好。 入去做做。 係啦佢都会好尝试好肯去喂呀 ,MJ 油嘅呢个系咩呀呢个叫做蓝莓啤酒呢、這个叫做四椒炒油咁样。咁佢都会好识觉得好得意咁样。咁佢都会觉得佢要学呢样嘢就唔系叫你去就返佢喂你不如学下印度话点样讲呀咁样唔会系咁样去发生。 简单讲就系唔分装闲囉。 係呀 唔识分装闲。 係呀 咁返返转头讲返头一个关爱精神呢我觉得应该是打从内心里面去发出的不应该是用一些这样的制度或者用一些这样的所谓关爱座椅或者关爱桌而去令到我们去逼我们或者去规范我们有一些这样的想法行为。 由大家咯所谓什么人言可畏即是大家即是作为一个鼓励人哋去又做啲正面嘢嘅嘢咧，系 OK 嘅。 但系手段、方法、方式错咗， 就唔好太极端，就唔好太个所谓咩道德烂咁样，即系咩事咧就凡事批判。有时大家真系未必知道背后故事噶嘛。有个后生仔，你觉得佢错咗埋去，可能佢真系好唔舒服啊，可能有啲问题系佢唔可以企多过五分钟啊，所有嘅嘢你系唔知嘅。咁其实我觉得系未必要需要用一个咁样嘅批判。 摆上网，跟住之后就系点样去批斗佢、起底佢。 系啊。 呢啲咧所謂即係關愛同包容呢啲文化咧，其實係好嘅，即係本身係好嘅。但係咧，我覺得喺近呢10年8載係矯枉過正嘅。 即系咧，其实咧，依家咧，佢咁样咧，即系乜都用关爱啊、包容啊，去关心人啊，呢种藉口系唔得嘅。即系我甚至我觉得，如果再系咁样发展落去咧，甚至可能会到可能将来阿 Vin 你请 sales 咁先算。 系， 你要焗住一个请一个哑嘅人要 sales， 咁跟住咧，你唔请咧，你就系歧视佢啦。 唔出奇，发展到今时今日呢一个模式，即系白琪所讲嘅，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即系先有关爱做，后面再可能有一啲关爱职位啊，你每个企业必须要一定要请两至三个或者五六个嘅呢啲咁嘅嗱，唔系话唔请或者歧视佢，但系唔可以一个强迫化或者制度化成件事咯。 所以系咯，所有嘢唔可以极端咯，即系两嘢嚟嘅，关爱就还关爱， 打从内心 系啦，包容就还包容。即系有件事，如果譬如话譬如我哋而家当我哋而家系做一个正职嘅，做一个网台嘅 DJ 咁样讲啦。咁DJ 呢件事呢，佢无论係一个双脚行动唔方便嘅人或者行动方便嘅人，其实佢都攞支咪嚟讲嘢㗎咋嘛。咁影响不大嘅。咁係唔应该去考虑佢嗰个身体嘅状况嘅。咁但係你话譬如一个哑嘅，咁解唔得啦。咁大家去 make sense 去处理囉，就唔好咁样去批判。咁我觉得香港嘅环境应该都 OK 嘅， 暂时仲可以嘅， 系啊， 暂时始终 暂时未话太巧， 即系譬如就算关爱座呢个啦，即系而家都越嚟越多人去识得分啦，即系都唔会再有人话喂你关爱座唔让人就摆你上网，即系开始大家都知道啊，唔系，其实都有啲人系真系，教育好重要，所以宣传教育。头先所讲嘅，头先开始讲关爱座嗰样嘢，其实好多时都系教育。嗱，譬如今日大家冇听个节目，或者今日冇听个白琪讲呢样嘢咧。可能我真係会对一个喺身边食緊饭嘅人喺度乱咁发脾气，我真係会惊嘅。咁但係如果你同我讲而家个宣传真係好紧要，好难啊，其实我觉得都好大。即係话俾我听，喂，呢一间餐厅呢就係一个关爱餐厅嚟嘅。佢入面呢会有一定嘅数目嘅餐桌呢係一个关爱餐桌。会有一啲可能系情绪不稳定嘅人喺你身边食嘢。佢可能真係少呢就大声讲嘢。但係呢可能真係会啲嘢食乱咁喷嘅。咁而要我去做到一个关爱嘅行为，系唔好介意佢呢个行为咧，其实个难度真系几高。 系嘅，因为 你影响到我啊嘛。 就 是 好似剛才所讲的白琪所讲的逆向的叫什么 歧视。 逆向歧视咯。即是很难的，其实每一件事都要有一个平衡点。你要去做到一个平衡点呢，始终都会有一段的，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去适应。 配套要做到啦，譬如咁啦你在隔离樽台又不得的，咁你譬如话真的有间房俾佢哋。咁好啦，既然有间餐厅佢要俾间房出嚟，佢嘅资源系用多咗嘅。咁我俾每呢间餐厅，既然有咁样嘅品牌喺出面，即系话佢系一个关爱餐厅，我俾多十蚊去支持佢啲行为得唔得咧？得嘅，得嘅。 有好多嘢睇下大家点样理解，好似头先所讲嘅，我哋所讲嘅关爱啊、接受啊。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起个焚化炉，或者起一个嘅，譬如精神病医疗中心， 大家都唔希望喺隔 系啦，大家都知道呢件系好事嚟嘅，哎呀，即系好有道德嘅啊，你要支持呢样嘢，但系当知道呢样嘢起喺自己屋企隔篱， 梗系唔得啦， 就一定话唔得嘅，点解咧？ 点解喺我隔篱啊？ 系啊，咁多地方唔起，点解定喺度？点解唔喺我隔篱啊？点解唔喺白琪隔篱啊？即 系会 有一个双重标准喺， 同埋咧调翻转咧，好多时你要起呢样嘢，我当你起。要有配套去做翻，又或者我头先一开始有关于桌嗰个位置 ，OK， 我哋可以接受到你，但系你唔即系可能你作为一个照顾呢个病人嘅人啦吓，你都唔可以因为佢系咁噶啦，病就系咁噶啦，你唔可以有啲咁嘅心态，因为始终影响到人。呢、這个社会唔系净系得你一个人，唔系围住一个人， 即系又唔能够恶晒咁样话，喂，系咁噶啦， 系啊，系啊，系对人噶啦，佢病啊嘛，佢病啊，唔好意思，把刀插你啊，唔好意思咯，唔可以咁噶嘛，系啊。 不过香港系啦，即系虽然系关爱嗰样做到，但系都未做到呢样啊。始终人系有自私嘅心态啊，即系去到嗰一样咧，我觉得系笑到少少伟大添嘅。好啊，粉花就话，就起喺我隔篱啦， 全部起喺佢哋嗰度啦，起喺边缘都唔好啦，起喺我隔篱最好啦咁样。 即系真系未做到嘅，好似台湾某部分人做到，但系都真系未完全得。 始终人系自私嘅，不过翻翻转头话，呢个关爱精神又好，点都好啦，即系 望大家一把尺去度人哋嘅时候，点样度翻自己咯？即系点样去发自内心去关心、去爱护身边嘅大家，都系自己人咯，都系一个人咯。 同埋我都觉得我哋自己都要由自己做起啦。即系有时唔好净系话人哋喂你用规则去规范我、嗯，其实我哋都可以唔好用咁多规则去规范人。我哋都可以尝试向文明去说服人，嗯、即系你觉得人哋有咁样问题嘅，你试下唔好去 challenge 佢，唔好去闹佢，唔好去批斗佢先。你用道理去说服佢，喂你咁样，譬如先阿伯讲嘅例子，你恶晒咩唔得，你闹佢嘅话咧，其实会得个反面嘅影响嚟嘅，会同你去成为一个冲突。咁但系如果你去慢慢同佢讲，喂你咁样系有啲咩问题出现嘅咧，咁其实反而系可能个效果会系更好嘅，即系所谓系受软唔受硬啊。 系啦，咁其实即系每样嘢都可以讲道理啦，外国咧呢样嘢咧，我哋外国 唔使讲道理嘅， 系就唔使讲道理嘅， 系啦， 即系外国系可以杀无赦， 无缘无故咁样爱， 系啦，我要讲翻杀无赦。 而家唔系讲杀无赦，而家讲为用国家名义杀人系合法嘅， 系合法，不合法噶。 系啊， 呢个 topic 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啦。 再讲啦 ，OK， 好，再见，拜拜。